是不再去回想你当初走得太无情，留下了一个梦一个幻影，这叫我恋恋都回忆。我发誓不再去怀疑，为什么总是要记起，都为了你给我初恋的事，这叫我时时暗哭泣。在那个黄昏里，你为我写下诗，像春风吹进我心底，一句句一声声唤起我初恋情，它是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难忘记。我发誓不再去回想你，为什么总是要记起，都为了你给我初恋的事，这叫我不想传佳音。写下诗，像春风吹进我心底，一句句一声声唤起我初恋情，它是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难忘记。我发誓不再去回想你，为什么总是要记起，都为了你给我初恋的事，这叫我不想传佳音。